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49集。踏入那间房子，他第一眼就看见了倒在地上的韩有忠。萧定站在韩有忠身边，有些木然地看着地上的尸首。听见脚步，萧定慢慢抬起头，两人的视线对上。陈泽明惊了一惊，几乎是立刻将目光移到了韩有忠身上。他蹲下身，摸摸老宦官的脉，那还是具温暖柔软的躯体，然而捏上去却没有任何反应，生命已经完全消失了。看着韩有忠充满血丝不能闭合的双眼和苍老满是皱纹的面容，他也不禁怵然。 太医来过了吗？ 来过了，说是中风猝死。 陈泽明没有说话，看来杜进旦连太医局里的人都安排好了，唯一错误的是时机。 将他抬下去，好生安葬。 兵士应声进屋抬尸首，萧定一动也不动，只是看着他们动作。陈泽明竟然不敢正眼去看萧定，最后走出屋前却还是忍不住瞟了他一眼，却见萧定站在原处，神色落魄，只是定定地看着自己。陈泽明心头震动，继而大骇，那目光分明是什么都知道了。待安排好一切，再回到萧锦处，萧锦早已用完膳，见他来了，命人重新做了饭菜端上。陈泽明不敢再露痕迹，连忙谢恩吃了。期间萧锦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陈泽明倒是伺候废帝的老宦官发病死了，手下不敢妄断，才三番五次来问如何处置。萧锦仔细回忆，他也是见过韩有忠，想着同胞兄弟原本呼风唤雨无所不能，如今竟然连最后一名亲信也没有了，如此大起大落，实在让人怜惜，也起了恻隐之心。 那从我这里抽两个灵力的去伺候他吧。 陈泽明不敢去想萧定的眼神，只是有口无心地勉强附和了几句。萧景很快便忽略了这件事，拿了今日朝上的奏章询问陈泽明的建议。陈泽明见谈的是正事，也收敛了心神，全心与他讨论。不觉时间很快过去，萧锦又赐了他晚膳。待萧锦尽兴肯放陈泽明回府，已经是华灯初上了。陈泽明经过这番君臣相谈，倒把萧定的事情淡忘了几分，正一路往宫门走，听见身后有人叫他。 王爷。 王爷，小子等你很久了。 陈泽明心中有些不好的预感，太阳穴突突直跳。 什么事？ 那人不肯吃饭，把送来的饭菜全掀掉了，连水也不喝一口，只怕是…… 不吃就硬塞，这等小事还用问吗？ 我觉得他不是耍脾气，倒好像是猜出什么了。 陈泽明不说话了，隔了片刻转身往静华宫的方向大步走去，陈瑜连忙跟上。屋中的饭菜撒了满地，也没人收拾，仅有的一点油星凝成白点浮在菜叶上。听到有人进来，萧定转过头，目光停留在陈泽明面上。陈泽明也站定了，两个人都是半晌不开口。屋中寂静的如同无人，只有灯光跳跃时，这一片凝固才会被稍微波动一下。 到御厨那里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吃的，拿过来。 是。 萧定原本一声不出，此刻却突然偏过目光，盯着墙上的灯影微微笑了笑。陈泽明默然地看着他。 朕一天不曾进食，也饿了。 他突然改自称为朕，以他当前的身份，此行径简直是大逆不道。陈泽明却没有出声指责，只是注视着他，微微皱起眉。 安幽中的死是艾青的主意还是杜锦丹的主意？ 他审视地看着他，就如同从前一样。陈泽明没有出声，在这样的错觉面前，他居然没了反抗的心思。 都是死罪。 萧定声音中有种不容反抗的决然，似乎此刻能判人生死的还是他。陈泽明盯着那手指，那手的肌肤没了从前的光泽，瘦得青筋暴露，可手势却无可置疑的坚定。这时陈宇捧着两个馒头冲进来，看到屋中情形竟然怔了一下，陈泽明转头看他。 只有这些了，火都熄了，你如果还不吃，我们只好动武塞了。 住口！ 陈宇吓了一跳，赶紧闭嘴，将馒头放在桌上退了出去。 吃吧，不吃你支持不了多久。 朕还需要坚持多久？爱情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早就后悔了。 陈泽明震了震，狐疑地看着他，这是他想听的话，然而为什么会此刻说出来？ 若干年前我就后悔了，茵茵是个好女人，她为朕生了儿子，那是最像朕的孩子，她将来是要继承这大好河山的，她会成为最伟大的君王，她那么想朕，一定可以做到，何况有你这样的猛将在，他会灭掉匈奴，驰骋天下，四海归降。可是现在却不行。其实那一夜我是不得已的，那把火只能那个时候放，否则死的人就是我。我想过很多方法都没救出陈飞，我不该让你做那件事的，你为此而记恨我是吗？你觉得我不该让你亲手杀了他？可你记得吗？我询问过你的，询问过还有没有其他人当值。我也不想的。 不知何时萧定已经悄然走近，陈泽明警醒过来，退了半步，提防地看着他，然而他却没有出声打断，他要听他说完。 陈清，你是忠臣良将，是功苦之臣，我从来都知道。以前我最信任的人是杨良，他死后就是你，我每次都会压制只给你最少的兵力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知道你做得到，你打仗很强，少有的强，是天生的名将。 陈泽明猛地将头转回来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，原来他一直都知道，知道自己很在意，难道那不是猜疑，反是信任？他突然惊疑起来，怔怔地看着萧定，萧定看着他柔和地笑。陈泽明突然觉得这是个梦境，这个人怎么可能这样笑？渐渐的，那笑容变化了，从温柔变成了恶意。 你醒了， 你信了？陈泽明，你这样的人玩什么政变？这种幼稚的话，朕十几岁开始就会辨别了，你却轻而易举的就信了。是一个傻瓜吗？你的段位太低，不自量力来凑什么热闹？不过像你这样的人和陈飞那个贱人倒是天生一对，一样的没脑子，天生就是朕踩在脚底下的泥。 陈宇 在， 拿鞭子来。 陈宇目瞪口呆，不禁望了望萧定。萧定挑了挑眉，嘴角抿出一丝残忍的笑意。他带着一击忠诚的得意，快活地看着陈泽明，欣赏着对手流露出的每一丝痛楚，并真心为此欢心。 王爷， 去。 陈瑜被他压抑的有些扭曲的神情吓了一跳，连忙转身到屋外拿了自己用的马鞭进来，递给陈泽明。递了之后，陈瑜站在原地张口欲言，可看着陈泽明的脸色，到底半晌没敢吱声。陈泽明深深吸了口气，终于能够平静下来，对着陈瑜的欲言又止，他完全视而不见。 出去。陈泽明，让他看看又有何妨？你难道不敢让人看到你杀旧主的过程吗？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情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